第十一集，微信语音请求响起的时候，许岩的手机在几怀手上。布达拉宫前，几怀在给许岩拍游客照。 啊，有个叫刘医生的给你打语音了。 啊？许岩一愣，走过来接过手机，盯着屏幕看了两秒，大拇指迟迟没有按下接听，也没有挂断。 你的医生？ 神知道。 许岩有轻微的高反，脑袋闷闷的。他摇了摇头，然后把语音接起来，像过去几年中的每一次一样。 刘医生好。 哎，小许啊，沈志他好几个月没来了吧？这两天我安排一下时间给他复查。他是大忙人，得靠你盯着点，一定要把他带过来，知道吗？ 冷。日光城的风到了冬天照样是刀子，一下一下刮着脸。许岩看着恢宏的布达拉宫想拒绝，可才一张口，干燥的寒风就往嘴里灌，把他堵得哑口无言。许岩很想说一句， 这事儿我干不了，你以后不用联系我。 但没办法，很难。沈直的手是因为他受伤的，具体的不想回忆，回忆容易使人迷茫和心软。 好，我跟他说一声，来之前跟您联系。 挂了语音，许岩杵在那儿，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的，看着有点萧瑟。几怀也没说话，陪他站着。几分钟后，许岩翻开好友列表，找到了沈直的助理。 李小姐，沈直这次出差你一起去了吗？ 没有，跟沈总同去的是二柱。许先生，您有什么事吗？ 啊，没事，就是沈直回来之后，你跟他说一声，刘医生催他去复查做针灸，去之前记得提前说一下。我以后直接让刘医生联系你吧，辛苦了。 好的，明白。沈总回来之后，我会及时跟他汇报的。谢谢许先生。 啊，客气了。 发完，许岩咧嘴一笑，整个人轻松不少。刚要把手机揣进兜里，铃声又响了，陌生号码。 你业务真忙。 许岩也纳闷，但还是接了。刚接就后悔了，在听到对方声音的时候，许岩更头疼了。 喂，是许岩吗？你好，我是沈直的妈妈。 嗯，我知道。阿姨你好。 听说你回家了，是想回去玩几天？ 不是，我之后都留在自家这边。 你倒是个听话的孩子。 听话谈不上，我只是还想给自己留点脸面。啊，阿姨您还有事吗？没事我挂了，这里信号不太好。 信号确实不太好，风又大，打电话很痛苦。但信号不好这个理由，由于在生活和电视剧中被过度滥用，导致它变成了一种另类的逃避态度。孟雨婉自然也就以为许岩是心里不舒服，不愿面对。他很贴心地给上了最后一击。 好，但有件事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声。沈直下个月订婚，如果你有时间，欢迎到场参加。 风好像不刮脸了，刮的是眼球，眼眶酸得发涩，疼死了。许岩突然有点喘不过气，大概是高反加重了。他看着远处飘扬的彩旗，平复了一下呼吸。 阿姨，不好意思，我大概没空。 哦，那真是不巧啊。沈直这段时间呢，忙着挑拍婚纱照的场地，是到处飞，人也累得很。你如果没有什么事，就不要打扰他了。 多隐晦的警告，警告他以后别再和沈直有联系。 出差？沈直那天凌晨站在家门口跟我说要出差，原来其实是忙着准备婚事。那是肯定，今 您放心，有机会替我转告沈直，祝他新婚快乐。 当然不会有这个机会，他已经从沈直的人生中被彻底除名。不过原本也就是个一厢情愿、死皮赖脸的存在，没了更好。通话是怎么结束的？许岩忘了，风太大太大了，从他脑袋里、身体里席卷过去，整个人混乱一片。他早知道沈直要订婚，可当这个事实变成一个具体日期，他依然有让人窒息的本事。许岩清楚自己还没到刀枪不入的境界，他毕竟爱了沈直六年，指甲边的一根倒刺拔了还要痛上三天，何况是放在心里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人呢？好比从心头挖走一块肉，等漫长的时间过去，伤口会愈合，但缺失的那块会永远缺失，再长不出新的来，太伤身体了。 沈直，我就是想爱你而已，怎么会弄成这样？怎么会这么痛？ 许岩把手机关了机，低头蹲在纪怀的脚边。纪怀什么也没问，什么也没说，就静静地陪他待着。很久以后，在耳旁呼啸的风声中，纪怀听见许岩哑着嗓子问， 纪怀，拉萨怎么这么冷啊？ 冬天了，哪里都冷。 下次去海南吧，我想晒太阳。